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哦，离开了太久的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

变得可爱。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存在。一离开，头也不转不回来。我离开，永远都不再回来。 Oh.

看不看得见，无关爱你的坚决。 下镜